我踢你走的脚痛啊你要咁样。咁有咩解啊好算啦唉今晚啊淡多谢你帮我顶第三节。食宵夜请你。 好 饮唔饮埋呢杯酒啊大佬。 呢、這个唔系㗎礼拜日饮㗎。 喔、哦 okay, 禮拜一先開㗎。 飲飲先啦。我成日喺屋企都成箱。 OK, 咁多啊啫。 好下個禮拜見。 好拜拜。幾錢啦呢支酒。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。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.com。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。